生永吉第十三篇。上主，你把我全然遗忘，要到何时？上主，你掩面而不顾我，要到何时？我的心情终日惆怅，要到何时？我的仇敌高居我上，要到何时？上主，我的天主，求你垂顾回答我，赐我眼目明亮，别让我沉睡而亡，免得我的仇人说我已打了胜仗，免得我跌倒之时敌人欢欣若狂。我今信赖你的爱怜，我心欢愉你的救援，我要向我恩主歌赞。